下越大，宛如一丝蒸腾，随风自由的在晃。我要握紧手中坚定却又飘散的勇气，我会变成巨人，他的一切踩着我。怎么大风越狠，我心越大，犹如一丝飘上，随风轻飘的在晃。我要深埋心头上冰锤，却有中小的勇气，一直往大风吹的方向走过去。吹呀吹呀，我的骄傲放纵，我吹呀吹不尽我纯净花园，任风吹任它乱，会不迷失我尽头的展望。吹呀吹呀，我赤脚不害怕，我吹呀吹呀，哦，无所谓的我。看我在勇敢的微笑，你看我在勇敢的去挥手啊。是你吗，会给我一扇心窗，让我勇敢前行。是你呀，会给我一扇灯窗，让我无所畏惧。吹呀吹呀，我的骄傲放纵，吹也吹不尽我纯净花园，任风吹任它乱，会不会是我尽头的展望。吹呀吹呀，我赤脚不害怕，我吹呀吹呀，哦，无所谓的我。吹不回我纯净花园，任风吹任它乱，会不会是我尽头的展望。吹呀吹呀，我是脚步害怕，我吹呀吹呀，我无所谓高望。你看我在勇敢的微笑，你看我在勇敢的去挥手啊。会变成巨人，他的力气踩着我。 Hello， 各位好，是佳慧，这里是慧声慧月，慧之幸福。节目一开始，我们听到的是沙宝亮在歌唱真人秀节目《蒙面歌王》当中所演唱的一首歌曲《野子》，那么这也是翻唱苏运莹的一首歌曲啊。我记得这首歌曲在中国好歌曲的舞台上出现的时候，的确是让很多的人为之惊艳啊。而这首歌曲的创作呢，其实也就是希望能够传达一种不要害怕的这种感觉。苏运莹在创作这首歌曲的时候，其实是有一天就是看到大风啊，把很多的树叶吹落了，他就在想为什么只会吹落树叶，不会把这个树干给吹断呢？后来想了想，他才明白说是因为树根扎得很深，那么只要足够坚定的话，怎样的逆境都不害怕，所以呢才有了这样的一首歌曲《野子》。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电影《大闹天竺》当中的推广曲，这是柳岩和岳云鹏共同带来的《天竺少女》。电影《大闹天竺》呢是王宝强的一部作品啊，也是这个很搞笑带有喜剧色彩的一部影片，非常的适合贺岁档去观看。 是谁送你来到我身边？是那远远的你，远是那长城山泉，是那长城山泉，是那长城山泉山泉。 我想那的花瓣花瓣 这是柳岩和岳云鹏共同带来的歌曲《天竺少女》。大闹天竺是一部动作喜剧电影啊，也是王宝强执导的一部影片。那么这部影片呢，会在大年初一的时候上映，而在影片当中呢，也有满满的异域风情，让人浮想联翩。接下来的歌声来自王力宏，这是他早在1999年《不可能错过你》专辑当中带来的一首歌曲《Julia》。 看着你走的倔强，头也不回，我该不该挽回？每一次都是这样，好累又醉，你到底累不累？为什么爱情变成一种受罪，放弃又后悔？如果是你的感觉已无所谓，就让我把爱收回。 国际怎么样保证对建筑的设计既美观又实用呢？ 冠坤国际配备完善的质量体系，从管理要效益，是冠坤国际建筑公司每一个员工一直坚持遵守的宗旨。从前期接触客户的业务人员开始，我们不只把公司介绍给您，也会对您的施工质量进行跟踪，直到工程结束。后期的工程验收，

是明天，我会选择自己旅行，不轻易恋爱。也许明天，我会遇见比你更适合的男孩。接受爱情，自由安排，谁才是我的爱？寂寞伴随。 后来，这里是绘声绘乐，绘制幸福。萧亚轩在2000年《红蔷薇》专辑当中带来的一首歌曲《一个人的精彩》，一个人也可以很精彩，对不对？这是越来越多的人会能够感觉到自我存在的一种价值，就是不管说你是和很多的朋友在一起，还是说和爱人在一起，再或者可能有的时候你的确会有一种很孤独的这样的一种感觉，但是无论怎样，你都可以让自己在不同的状态下过得很精彩。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 TFBOYS 的一首新歌，这是他们在2016年末的时候带来的一首单曲，叫做《萤火》。 青云闪耀着，他乘着风，等日落下山坡，脸上下夜色淋的墨绿色，像萤火，看似光环，却悄然盛开寂寞，躲在发光的，不再遥远。 心都装进行囊，就不会害怕孤单流浪。我相信爱。 星星都装进行囊，就不会害怕孤单流浪。 这是 TFBOYS 给我们带来的一首全新单曲，叫做《萤火》。歌词呢是以萤火为主题展开，然后讲述了在萤火的陪伴下长大的孩子，心里面呢怀抱着萤火一般的爱与希望，飞向遥远的未来。那应该说，很温暖的歌词，再加上 TFBOYS 清澈的嗓音，会给我们带来冬日暖暖的这种印象吧，就好像是冬日夜晚的一束光一样，散发着一种热爱，散发着希望。好了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曲呢是来自田震，这是他在1996年《野花》专辑当中带来的一首歌曲《执着》。 每个夜晚来临的时候，孤独总在我左右；每个黄昏心跳的等候，是我无限的温柔。每次面对你的时候，不敢看你的双眸，在我温柔的笑容背后，有多少泪水哀愁。不管时空怎么转变，世界怎么改变，你的爱总在我心间，你是否明白？我想超越这平凡的生活，注定现在暂时沉默，无法停止我内心的狂热，对未来的执着。时空怎么转变，世界怎么改变，你的爱总在我心间，你是否明白？我想超越这平凡的生活，注定现在暂时沉默，无法停止我内心的狂热，对未来的执着。

2004年《恋人絮语》当中带来的一首歌曲《你别怪我》，淡淡的忧伤，然后呢会让你的思绪飘到千里万里之外，然后也是一首中国式的情歌。节目最后呢，我们要送给大家的这首歌曲来自刘德华和关之琳在1994年的时候演唱的一首歌曲，叫做《相约到永久》。其实所谓的未来不过是一个又一个的当下，所谓的永久不过是一个又一个可以把握的瞬间。今天节目就是这样，我是佳慧，接下来继续会有好音乐陪伴在路上的你。 见你。 些青春，今夜心痕依然闪烁。今夜星辰依然闪烁。